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思培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二百米自由泳，勇夺金牌，再为香港泳坛写下佳绩。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世界是无常的，即使讲起景色，亦都会随住时间而会改变。 一分钟阅读，岑日飞。 但是有些景色，即使改变了，仍然是值得我们好欣赏的。例如香港的狮子山，因为有了狮子山，就令我希望香港永远保持狮子山下的精神。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2月17日，医管局推出低息置业贷款计划挽留人手。 本港与新加坡联合行动拘捕10人，涉嫌唱高散货、跨境做事。 初步确诊货机机师已带 Omicron， 曾短暂进入社区。 何思培世界短池锦标赛200米自由泳夺冠，破世界纪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啊，星期五的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医管局咧讲到有关于医生同护士嘅流失率咧，最新嘅数字就话升到去上个月咧就系6.2%，以及系7.7%啦。医生同埋护士嘅流失率，睇翻比起几个月前咧系已经有恶化噶啦，喺个流失率方面。医管局咧寻日就有三个嘅方法啦，希望话可以挽留一啲人手嘅，包括就话向任职咧满3年嘅员工咧提供一个叫首期低息贷款啦，咁系帮佢哋睇下可唔可以容易啲买楼啦。咁就话贷款额咧初步谂咧就话系定喺36至48个月嘅人工，上限咧就系500万至600万左右，贷款期最多20年，唔需要担保啦，利息计翻咧大约系1%嘅。咁另外希望咧就话喺出年下半年实施啦。咁另外仲有两个招数，希望可以挽留人手嘅，包括就话增加啲医护晋升嘅职位，以及系设呢个医管局学院。到底呢啲措施係咪真係可以挽留到整體嘅人手？而家喺醫生同埋護士個流失率方面咧，喺真係喺流失咁嘅情況之下，具體一啲工作上面啲咩影響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凌霄智，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凌霄智，先講咗嗰個醫生同埋護士流失率啦。咁啊，護士個流失率係7.7%，醫生個流失率就係6.2%。你哋觀察到係咪都真係再惡化咗，或者了解到佢哋流失嘅原因係咪通常都係過往咁講，就係同移民潮有關啦，或者流失去私人市場有關？你哋觀察係點？ 個情況都係嘅。咁不過咁講啦，喺過往一啲經濟較為好景嘅時候啦，咁其實個醫護流失率咧，其實都係2%度。咁當然當個過往嘅情況之下，大部分都係流失去私營市場啦。咁而家即係相對上經濟其實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好景所謂啊。咁都有依個流失率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都觀察到個增長嚟講咧，有一部分咧都係因為同直接或者間接同可能有計劃或者其實已經係移民有關啦、啊。即係如果有一部分嘅其實已經離開香港，有一部分嘅亦都坦白嚟講，亦都可能因為話啊，未來前景有一啲唔係好明朗嚇，咁好坦白講，就有啲好似不如早少少出去私營市場揾埋身份，再移民啦咁樣嘅諗法都係有存在嘅。 咁而家你哋睇到係咪？我見話醫管局就話，譬如放射診斷啦，譬如麻醉科呢一類都係流失率比較高嘅專科啦。你哋觀察到係咪咁？有冇啲除咗一啲個別科嘅影響之外，有啲實際整體都有影響？譬如而家可能係偏更啊，或者甚至醫生翻嘅工時係再長咗，有冇啲咁嘅具體嘅影響睇到啊？近呢段時間， 我諗嗱，呢兩個科目嘅就係個琴日記者會都有公布啊，基本上講咗話都比較流失嚴重，咁其實我哋都留意得到嘅。咁如果係一啲真係確實有冇一啲聯網話邊間上面有困難，暫時好直接嘅求助，我哋公會就冇收到。咁但係我哋都有少少質疑性問，就係話某啲聯網，例如麻醉科咧，可能佢哋嘅人手上面都真係非常緊絕，係講緊話真係要傾緊，會唔會話有一啲非緊急手術嘅情況係要有一啲特別嘅安排咁樣嚇？咁亦都其他專科啦，譬如話教授之前有一啲報道亦都提及過啦，一啲較為少型嘅專科嚇，譬如一啲兒科嘅外科啊嗰啲咁樣，其實如果你當每流失一個人才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影響都對個服務影響係會相對嘅影響係較大啦嚇。咁無可避免，其實當有人才流失。及另外一樣嘢就話，始終咧，如果當而家嘅情況我哋見到牽涉係移民嘅時候咧，而因為好多時候同事其實移民咧，而家都相對上嘅計劃咧係比較保密嘅會嚇，好多時候去到最後個限時同大家講到，尤其可能其實有好多嘢都唔係好明確因素之下咧，有陣時都真係令到大家工作上面咧，大家我同事都理解嘅，因為而家咁情況，如果話係離開香港嘅時代嘅一啲諗法同埋情緒都好複雜嘅時候，大家都理解有陣時同事唔可能半年一年之前話咁緊俾大家聽、okay. 可能要移民啦咁樣。 明白，即係可能個人手上面會再流失得更多，或者喺要計劃上面可能係更加難啦。咁嗱，各位點睇今次而家一個嘅人手流失啦，醫管局人手流失啦。另外頭先就講到醫管局有啲嘅招數想挽留嘅，包括提供一啲低息貸款計劃嘅。你又點睇1872311？呢個就想問下凌霄智啦。醫管局咧，尋日其中一招大家都好關注，就話出年下半年提供呢個首期低息置業貸款，做滿三年啦，咁亦都話個員工嗰個嘅貸款額咧，可以去到佢哋嘅36個月至到48個月嘅薪金上限600,000嘅港元，計翻就話利息大概係1%左右，吸唔吸引咧？對於挽留人手方面，會唔會都吸引佢哋冇咁容易係流失咧？又點睇呢個？ 置業嘅一啲協助啦，即係類似房津貼咁樣啦，自從即係轉咗做呢個合約制啊，即係由呢個過往一啲類似公務員咁樣嘅系統轉成呢個合約制嘅時候，其實一路都存在嘅。咁以一啲利息資助嘅方津貼嘅方法啦，咁好似主席咁講，其實過往就好受歡迎嘅。又或者咁講啦，當個樓市好嘅時候，或者大家買樓相對上面係比較容易嘅時候，咁係要排隊去到等呢個申請貼嘅錢，咁而家其實就相對上面而家有70幾億剩翻，其實嚟講，如果你話要資助嗰個首期買個樓宇嚇，講緊一借都可能要借緊幾百萬，咁其實我哋第一樣好實際諗嘅就係話，我借完幾百萬之後，我20年還。咁唔係還唔到，不過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個計劃有轉變，我唔係留喺醫管局做嘢嘅，咁倘若我5年10年之後我離職嘅時候，咁按道理都係要一次過還翻曬筆錢啦。咁其實嗰、那個意欲唔係真係咁高咯。 即係你意思即係而家譬如中途離職嘅話，唔知道嗰個還款計劃係點，佢而家都冇講詳情，究竟係要即刻還翻曬定係點噶嘛？係咪啊？ 是啦，即系 即系呢个就令到个计划未必可能对于所有员工都咁吸引，系咪咧？ 系啊，咁即系你嚿钱其实你系借嘅啫嘛，你亦都系你会有一个即系好实际嘅谂法，就系话我系咪捆绑喺医管局咁多年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前线，可能我哋暂时呢个短时间内听到嘅一啲好直 切嘅心聲咯。咁再講咁講啦，而家有陣時人手流失嘅原因，除咗一啲實際環境因素之外，一路以來嗰個公立醫院嗰、那個擠迫情況或者個服務水平唔理想情況，其實都係有影響到可能醫護喺前線提供服務嘅時候嘅一啲工作上面嘅情況啦。即係令我哋工作灰心啦。咁即係呢啲情況，如果唔係核心地解決嘅時候，其實提供一啲短線嘅利益嘅話咧，其實個幫助唔係好大啦。 整體嚟講，你覺得呢一個計劃可以吸引到邊一類嘅員工，或邊一個年資嘅階層嘅員工？同埋我見到咧，醫管局尋日就話希望可以爭取時間，即係拖啦，希望可以拖到等到有海外醫生多啲入嚟嘅時候，就可以撐到嗰個時間啦。其實你覺得呢個所謂嘅拖係有冇撞啦？拖幾耐啦？同埋係咪真係拖到海外醫生入到嚟個數量就可以填補到而家流失嘅醫護咧？ 暫時嚟講嘅，如果話本身嗱，第一，如果你本身已經係有物業嘅，你依個貸款嘅話，我哋估計個情況同而家利息津貼一樣咧，都係自住嘅啦。咁而家嘅情況之下，大家個環境上面會唔會話想叫做 upgrade 層樓啊，成咁樣咧？我諗唔係好多人有咁大意欲咯。至於譬如話好年輕嘅醫生嘅方面，啱啱服務咗三年。咁其實佢連個專科牌都未考到，咁如果個專科牌未考到嘅，咁咁嘅階段嚟講，其實會有可能少部分有可能諗住結婚啊，成嗰啲會有少少協助嘅。咁但係嚟講，整體上面我諗真係唔係話太多醫生係好直接會好利用到呢個計劃啦。咁至於海外個醫生方面，暫時個情況都係非常之即係未明朗啦。咁我哋嘅名單都等緊。咁我哋當然協會嘅立場都係希望要謹慎咁樣去到制定個名單。咁制定咗名單之後，好老實講，亦都要喺海外招聘醫生。咁招聘醫生嘅情況，究竟海外醫生嗰、那個反應係點樣咧？其實大家而家都唔知道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就表示，就算係話請海外醫生嗰方面嚟講咧，我哋都而家其實實際嚟講，其實香港人工係唔差嘅，咁但係因為工作量嘅工作環境，尤其公立醫院嘅情況之下咧，都係有待改善。咁所以嚟講，整體情況嚟講，都係嗰句，如果核心問題未解決嘅時候咧，呢啲利益嘅一啲幫助，當然我哋都表示歡迎嘅，但係直接上面個協助有幾大咧，我哋就唔係話非常之樂觀咯。 嗯，但喺人手方面咧，今次都有一招就話額外會將200個副顧問醫生咧升格做一啲顧問醫生，有一啲咁嘅位嘅，喺晉升階梯方面都做多啲。呢個係咪又直接對準個核心問題咧？ 晉升顧問醫生呢啲招數咧，其實過往就一路進行緊嘅嚇。咁因為而家加碼咗啦，即係由所謂100個變成再加多200個變300個。係 啊， 咁不過咁講啦，因為流失人員嚟講咧，都可能係傾向一啲較為年青嘅副顧問醫生，即係中診醫生嚇。咁、如果呢個計劃幫得到嘅，就有一部分嘅專科嚇、一啲比較年資高少少嘅副顧問醫生。因為顧問醫生嗰、那個上面嘅一啲同事所謂未退休啊，即未有一個顧問醫生位，咁呢啲嚟講會幫到嘅，佢亦都有一啲 criteria， 咁都係幫到一啲較為有經驗嘅副顧問醫生。咁但係嚟講，另外一班即呢一部分嚟講，其實喺而家個情況嚟講。醫管局都講緊啦，其實嚟緊都好多醫生退休，其實顧問醫生咧，顧問醫生嘅位其實都已經係一路喺將來其實預計嚟講都係多啲嘅嚇。咁、另外一個問題，依一個就改善唔到話，其他副顧問醫生可能較為年輕嘅嚟講，其實好多時候一專科完成之後，其實都已經可能民生去醫方面就幫唔到手咯。 OK， 好啊，唔该晒凌霄智，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凌霄智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讲到医生方面点睇流失啊，或者点睇而家一啲希望可以挽留人手喺医管局一啲嘅嚟紧谂紧嘅措施啦。咁啊，而家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同大家讲翻先啦，有清水湾道塔树近影湾园商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非常挤塞，往赤柱方向龙尾咧系曼克顿大厦。香岛道近域多利会往黄竹坑方向咧，龙尾就去到中坎角道。咁啊，另外咧，头先讲到医生方面啦，护士方面又点睇咧？其实今次睇到护士流出率咧，其实基本上仲高过医生方面嘅。电话旁边有香港护士协会主席袁志敏，早晨。 啊，早晨啊，律师会主持人，早晨 袁志敏。咁啊，想问一下啦，而家头先同凌霄智倾到医生方面啦，护士方面嗰个人手流失再恶化咗，近呢段时间有冇睇到即系医管局入边啲同事成个工作量啊等等嘅啲咩影响啊？ 都系，其实就一路恶劣紧啦，吓恶劣紧咧，因为基本上工作量就冇低到噶嘛，冇低到啦，咁而家又 Omicron 有新一波嘅疫情啦。咁加上就好似頭先你講，就係人就一路走啦，人就一路走，咁所以就即係工作量係緊張嘅。咁而家其實就希望今年嗰個流感高峰期因為種種因為呢個新冠疫情嘅嗰啲防禦措施，就好似因為舊年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舊年其實嗰個流感高峰期就基本上冇乜嚟過，因為全城都戴曬口罩咁樣，咁希望今年都可以舊年咁樣啦。如果唔係都輪盡嘅。 好，嗱，袁先生阻一阻你啊！頭先補充翻嘅特別交通消息，頭先嗰個係提到係淺水灣道塔樹近影灣園商場一段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非常擠塞，往赤柱方向龍尾。曼克顿大厦香岛道近域多利会往黄竹坑方向龙尾是中坎角道。咁另外啦，想问翻就係寻日大家就好留意嗰个嘅低息贷款计划啦，话希望可以挽留人手啦。咁就话都係话做够五年，咁亦都即係我想知啦，对于 做够 三年，讲错咗，唔好意思，做够三年。咁我想知道啦，对于一啲嘅护士嚟讲，会边一类阶层啊，或者边一啲年资嘅护士会觉得呢个计划吸引啲咧？整体嚟讲，对于挽留人手又帮到几多咧？ 我嗱，琴日公布咗个消息之后咧，琴晚我都初步问过下啲前线嘅同事嘅，咁以我问咗嘅同事咧，就翻嚟啲反应咧，就系、是、其实我估基本上就系啲同事可能系有三至五年嗰啲啦，三至五年。又好想而家入市買樓，又覺得覺得而家嗰個樓價唔係貴，咁又唔介意，即係借咗啲貸款之後要即係基本上有個 undertaking 喺度，即係因為你要個貸款係廿年噶嘛，咁你真係要幫醫管局工作廿年啦，咁如果冇即係喺呢啲特定嘅情況，佢哋即係覺得好嘅 ，OK 嘅，咁呢啲同事咪有吸引力咯。 但呢一類嘅同事本身可能對於移民或者流向私人市場方向係咪都係比較少一啲？即係原本都係傾向留喺醫管局呢一個嘅系統入邊咧，即係年資相對低啲。 我第一就係、是因為個消息嚟得咁快咁突然咧，其實好比較深入嘅調查研究係冇做過嘅，冇做過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想提就係、是、其實我哋如果今年年頭我哋香港護士會公布嗰、那個即係、就是、護士移民嗰個情趨勢或者情況調查嘅時候咧，當日我哋嗰、那個都講咗嘅八成嘅同事搞緊或者考慮緊移民咧，就唔係因為個樓價，係因為個社會大環境或者社會嗰個政治形勢嘅。咁所以我知道去翻頭先我嗰、那個立論就係、是、即在那些咁條件之下，那些同事咪有興趣咯。但係如果你話係咪做呢一樣嘢就可以減少流失咧？咁我就覺得我就真係要抱呢個觀望態度啦。 觀望態度，但係覺得個幅度上面可能會幫到幾大幅度嘅人。原本諗住走啊，而家真係可能夠錢喺香港買到樓咯，可能都令佢哋諗啊，唔留喺香港嗰個嘅諗法係即係減少一啲。有幾多人會真係咁樣咧？你估計？ 唔係，我頭先咪就講咗咯。如果根據年頭嘅調查，就佢哋唔係因為買唔到樓而移民啊嘛。 即 即你覺得完全唔會有人係因為咁樣而留低？ 嗱，我唔會話，我唔會話嗱，因為當日如果我哋個調查咧都有10%係有 tick， 即嗰個生活水平好高啊，買唔到樓啊呢啲情況嘅，有10%嘅唔知嘅嚇。咁、但係你如果話啊，即係頭先你個問題就是、啊，會唔會做咗呢樣嘢咧，就真係可以降低？即係大幅度降低咗嗰個流失嘅情況， 即係或者起碼有啲人唔係，即係原本諗住走嘅，都因為咁樣而留低啦。會唔會有咁樣咧？我想知道。 咪睇下佢走嘅原因係咩咯？即係我去翻頭先我走嘅原因，即係個同事搞移民嘅原因啫嘛。佢、如果係因為買唔到樓，而家有呢個計劃買到樓，咁嗰啲同事咪會留低，即係就會留低咯，咪、就係咁咯。咁、反而我想提就係、其實同一時間佢除咗兩樣嘢㗎嘛，有一個就係嗰個晉升嗰、那個。階梯嘅一個改革噶嘛，咁呢度我睇到就係、由今年即係嚟緊，好似去到2023年咧，佢、開多成300個顧問職位。 但呢個晉升呢個咧，我想轉頭，因為差唔多時間到即係轉頭再同你傾一傾， okay. 因為呢個咧都比較詳細啲，話未來兩年增加300個副顧問護師啦，40個顧問護師職位，呢、這個都想即係睇下你點睇啦，而家喺人手上面睇下幫唔幫到。袁思敏轉頭再打俾你好嗎？ 好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油麻地碧街长兴大厦嘅强制检测行动完成，大约16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大约今朝早7:00起，指明受限区域内已进行检测嘅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政府亦都喺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50户喺过程中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总统拜登话，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传播迅速，促请民众尽快接种加强剂。拜登听取高级顾问意见之后话，未接种疫苗人士预料今个冬季将要面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他认为接种疫苗并注射加强剂可以解除相关的威胁。拜登话， Omicron 已经传入美国，正在传播，预料个案会增加，但美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减低蔓延的速度。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话，至少有36个州确有是有 Omicron 的确诊病例。英国单日新增88,3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破纪录。政府首席医疗顾问韦蒂话，即使民众非常小心，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病例都可能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但疫苗加强剂会令到 Omicron 引发的疫情比之前的疫情更快从高峰回落。不过他补充，这个走势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又说确诊宗数增长放缓只有两个原因，分别是民众打加强针或者已经被变种病毒感染。形容接种加强剂的计划是生活能够重返较正常轨道的途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呼吁俄罗斯采取行动缓和乌克兰同周边地区局势，并再次邀请俄方对话。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总部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之后在记者会上说，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周边地区集结军事力量的行为，重申北约支持乌克兰，同时强调此举并非威胁俄方。斯托尔滕贝格呼吁俄方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说北约正是准备和俄方开展对话，再次邀请俄方重返北约和俄罗斯理事会。他说，乌克兰是不是加入北约是只能够由乌克兰和所有北约成员国作出的决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13.75，瑞士法郎0.92，加元1.279，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38点，跌2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38美元，卖出1799.05美元。

陆宇光主持。 请即登入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心心相印， 心甘情愿， 心有灵犀， 心花怒放， 心狠手辣， 心旷神怡， 心血来潮， 心跳唔好俾佢停。 都市人一望希望，压力大，机器好易坏，心血管疾病随时正悄悄来袭。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今集同你深入探讨护心心得。今晚7:35，港台电视31。 2021年12月17日，医管局推出低息置业贷款计划，挽留人手。 本港与新加坡联合行动拘捕10人，涉嫌唱高散货、跨境做市。 初步确诊货机机师已带 Omicron， 曾短暂进入社区。 何思培世界短池锦标赛200米自由泳夺冠，破世界纪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讲到啦，医管局有最新几个招数咧，几个措施咧，系想挽留人手嘅，包括就系一个叫低息置业贷款计划，贷款利息1%左右。咁另外一啲嘅增加晋升职位啦，另外亦都话系成立医管局学院等等。咁啊，头先同袁志敏倾紧，继续同佢倾。袁志敏咧就系香港护士协会主席嘅，早晨，袁志敏。 朱乐文早晨。 系头先讲到话，即系职位嗰方面啊，多咗一啲位，话增加300个副顾问护师啦，同埋40个顾问护师职位啦。咁，你自己听到呢一个喺人手上面或者喺个数额上面有增加，觉得呢个系咪有个实际嘅作用咧？ 呢个绝对有一个实际作用嘅。 嗯， 即系我有理由相信就系，起码升咗呢300个加40个。呢幾百人一定唔會走噶啦，咁同埋亦都坦白講啊，其實我哋有好多同事咧有呢啲工作經驗，都資歷，亦都可能甚至係某種程度做緊相關嘅工作，一路都其實係因為無謂嘅升唔到噶嘛，咁 有 開翻啲位升到，咁同埋呢個亦都係對公眾都係好噶嘛，因為呢位升開咗之後，其實係加強咗個。醫院的臨床服務的整個醫管局的臨床服務會加強的，這個是一個雙贏的方案的，即既可以挽留人才，又可以加強那個對市民的服務，所以兩邊都好的，這個是我們護士會歡迎這個的。 但另一招就是成立醫管局學院，說新學院會整合和加強現時幾個嘅學院，包括就係護理深造學院啦、護士學校等等啦。咁呢個喺整合或者係成立呢一個嘅學院，你覺得對於人手方面有幫到幾多少 呢？我嘅覺嗱，第一就係、因為可以整合咗而加強嗰啲協同效應咧，係好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就我諗嚟緊我哋護士會都會去信醫管局咧，問再問多啲嗰個細節啊，細節係咩咧？嗱，例如。而家我哋咁嘅訓練嘅機制，咁就有幾個學院，咁一年可能我舉例嘅就係當例如舉例，一年啊訓練100个糖尿科嘅專科護士。哦，原來將來咧，我哋整合咗呢啲訓練機制，成立咗呢個醫院管理局學院之後咧，一年咧由100个糖尿科專科護士嘅訓練名額咧，就會提升到有200个啦。咁就會你明我意思啊？即係咁樣咧，就真係好實質地。睇到點樣可以幫，即係做好啲嗰個訓練啊，多啲服務啊咁樣啦。但係如果淨係咁整合，咁但係就冇咗跟住嗰個即係成果嘅細節咧，咁就比較。係咯，比較暫時呢個階段就我就要睇睇點樣啦。但我期望即係佢公布多啲啦。咁同埋根本上之前我哋係護士協會都同醫管局追問過，就係因為既然咁多同事移民或者流失啦，點都好啦，咁 咁但係你基本上就要加大嗰個訓練機制㗎嘛。嗱、你就算新，無論啲人可唔可以升返啲位，或者係你將來有多啲能力去升多啲同事，你都要有個訓練嗰個絕對有關係㗎嘛。 但實際上係咪加快到呢？其實有，即係可能都要學好多嘢。 呢個好少少嘅，因為專科嘅訓練呢，就基本上呢就比本科嘅訓練呢就我哋同醫生有少少唔同嘅、我哋專科護士嘅訓練呢就基本上就短過醫生少少嘅，基本上上曬啲一年到上曬啲堂嘅嘢，再做兩年到咧就已經係一個專科護士噶啦，或者佢根本就喺嗰個科度做緊，咁就係補翻個訓練，咁所以呢個情況就會比醫生好少少，就快啲嘅，真係比醫生即係專科醫生可能係講緊另外一個六至七年，咁但係專科護士就冇咁長嘅，咁但係反而我直接都談下就其實。醫管局或者政府其實要考慮喎，其實可能唔係淨係專科，即係呢啲咁嘅訓練專科嘅護士嗰、那個訓練個機制要加大。其實我甚至講就係可能本科即係大學嗰個護士訓練都要加大。 Okay. 因為整體嚟講，香港嘅護士係移民好大量，咁而家係移民緊海外喎，而係海外好歡迎嘅喎。海外完全歡迎嘅喎，咁即係可能直接啲就係、是。咁樣嘅趨勢其實就唔係淨係個專科問題啦，個本科都根本要加大，如果唔係搞唔掂根本。 好，唔該曬袁志敏，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袁志敏就係香港護士協會主席，同我哋講到即係今次醫管局嘅幾個挽留人手措施，其中包括就話低息置業貸款計劃等等啊，加人手一啲嘅職位晉升等等，佢哋嘅睇法係點嘅？你又點睇18723，18723，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1。 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失业的情况，疫情期间失业的情况一度上到高峰，不过看到失业率都连续下跌了9个月，去到最新9月至11月的失业率就是跌了 0.2 个百分点，去到现在失业率 4.1% 的最新来讲，就是在这个爆发疫情以来最低的水平，失业人数158,000人。这个的情况，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由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早晨。 早晨。 早晨，李兆波，怎么看这次跌 0.2 个百分点，幅度来说是不是都算多？ 其实都是预期之内的，但是看到这几次都是慢慢这样 0.2 个百分点跌，那就放缓了比之前急跌的时候。因为呢都是未有一些我们看到未有巨规模和持续性的通关啦，都是靠一些我们现时一些消费来支持住本地的零售啊餐饮市场这样啦。那对外贸易那些要做的其实都做得差不多的啦，就是网上进行啊，又或者呢就是我们看到是有一啲係金融嗰啲嘅行業啊，嗰啲我哋都係可以用翻有限嘅資源嚟做咯。 嗱，見到有幾個行業跌得係多啲嘅失業率方面，譬如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啦、建造業啦，頭先講係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呢啲咧，就零售啊、消費嗰類咧，可能同消費券都有關係啦，比較明解啲啦咁。但係建造業嗰度點解又會即係嗰個失業率又會跌得多啲咧？你自己嘅評估係點解咧？ 建造我哋都有啲嘅即係基建係進行緊嘅，我哋睇到咁就亦都年尾嗰陣時呢，就我哋睇到有一啲嘅建造嘅活動啊、裝修活動啊等等啦，咁就同埋需要啲project 都需要人咁，我哋喺度追返上一啲嘅進度，疫情嗰陣時有啲嘅進度可能係拉慢咗。咁住宿嗰度嚟到講呢，依家啲酒店如果大家行過晚下呢，見到啲燈都著幾多下嘅，大家知道玩法啦。Staycation 嘅 staycation 長期，有啲人比較轉咗長期住宿㗎。咁就可能平時住嗰房劏房嗰樣嘢，咁就即係佢自己資源都提供到，就轉返月租嗰啲咁樣啦。咁另外就檢驗緊下，咁所以見到個數字都幾靚嘅。咁零售嗰度就都幾明顯啦，同消費券有關係嘅，即係八月、十月嗰個零售消費額嗰啲咧，係比對上一個月係多咗嘅。咁見到佢十月都 過到300億嘅，我預期都係跟住11月、12月咧啲一月啦咁樣樣啦，嗰、那個嘅季節性嘅因素咧，年尾多啲人買嘢啦，咁就雖然最尾嗰啲消費券嘅潛態啦唔係好多，咁但係英國個數字都會靚嘅，咁大家啲都習慣咗，亦冇得去旅行啦，於是買下嘢咁樣樣啦。 所以你預期而家呢個4.1%嘅呢個失業率係一個最低嘅低位，定係都仲有得再跌嘅咧？係可見嘅預期。 哦，應該會嘅。正如啱啱提過啦，譬如零售業、餐飲業呢一啲啦，或者住宿啦，住宿依家好多人都趁住假期翻嚟香港嘅，啲檢疫酒店都幾難 book 嘅，咁亦都可能啲人係度下假咁本地啦。咁零售業就旺季啦，依家聖誕啦嗰啲咁樣。咁餐飲就擺酒啦，或者係過冬團，依家做到嘛。舊年我哋過冬團就冇咗，前年社會事件，咁就所以今年啲人都會想唔到去旅行出嚟食下嘢，同埋有啲宴會舉行，我哋都見到。所以咧預期都會再進一步下跌。出年年头应该可能去到譬如3.8%啊，咁样我觉得啲机会存在嘅。 嗯，不过就业不足，就业不足嗰方面咧，就好似个跌幅咧就比较少一啲，好似跌咗0.1%，同失业率比又好似冇跌得咁犀利。呢、這个又点解咧？点解两个好似嗰个部分唔系好一致咁咧？ 嗱，就啲雇主依家睇到佢對前面咧都有啲審慎樂觀啦。Omicron 嗰啲嘅嗰個疫情發展唔知，咁另外咧就係幾時大規模撤出通關亦都唔知。咁就業不足，即係話依家唔能夠俾足全職嗰啲嘢俾佢做啦，可能係做啲 part time 嗰個形式。咁呢個形式對於企業嚟講咧就係比較靈活一啲嘅。咁另一點咧就係嗰個人工啊。咁有啲譬如我哋睇到工聯會都提到呢一點啦。就雖然嗰個失業率咧個數字幾靚，但係人工嗰度咧就麻麻嘅嚇，咁、所以你見到就係 part time 嗰啲嘅職位可能係多咗，人工嗰度咧之前我哋睇到香港有1/4人係貧窮人口啦，但係一睇統計處嗰啲名義薪金指數咧，我哋睇到嗰啲人工即係、我諗除咗係地產啊、金融啊呢啲之外啦，其他嗰啲咧其實就嗰個嘅數字就唔係咁靚嘅，咁呢個亦都反映咗啲有工作啦，但係個人工就暫時唔好吸引，因為人工翻上啲高嘅水平咧，一定要嗰個經濟回復翻疫情前正常嘅水平先得咯。 嗯，頭先你話即係長遠可能再耐啲，可能跌翻去失業率去到3%+啦。咁會唔會可能或者去到幾時先可以去翻即係之前最低嗰個位，即係3.3%啊嗰啲咁嘅水平？同埋之前你都提過話通關嘅話咧，就可以令到失業率係即係易啲再降低啦。咁樣嚟緊都話可能有機會有啲小規模嘅通關，呢一類又係咪你所講有機會令到失業率降低嘅通關咧？定係大規模真係要內地嘅遊客嚟翻香港嗰一類嘅通關先至可以做到咧？ 嗱，兩個打擊，一個咧就係疫情啦，翻到疫情前嘅水平，大約係3.4%咁上下啦。咁就我相信出年有機會做到嘅，但係你話去翻社會事件前2.6%。2.8%啦，咁上下咧就有啲困難啦。咁嗱，第一要通關，通關咧就係大規模，而且咧係即係持續嘅，唔係突然之間熔斷機制又斷咗又上翻咁咧，咁就變咗個冇用。一日你講500個、1000個咧，其實好少嘅。同埋大家依家比較個注視就係話港人上去啊嘛。咁但係如果睇翻統計數字咧，喺疫情前、社會事件前咧，每年咧我哋睇到譬如單係嗰啲內地人落嚟香港，我哋唔係講我哋上去就即日來回嘅啲旅客咧有3100萬，即係講緊每日有8萬幾9萬個內地嘅旅客咧，就係嚟香港嘅。其實，咁如果咁樣嘅情況底下咧，你通關好啦，我哋講我用翻南下嘅用翻重陽嘅數目，係我哋北上嘅數目，你就算2000個，你同講緊8萬9萬個咧，都係相距相當相當之遠嘅。所以我講嘅巨規模嘅通關，特首都係講啊，即係巨規模通關，即係話你唔好講恢復二點啦，你講緊係數以萬計嗰個咧，先至帶嚟有啲嘅經濟效益咯。咁如果唔係嘅話，失業率就會推到某個水位就停滯不前嘅啦。 好，唔該曬李兆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同我哋講咗關於失業率嘅情況。李兆波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另外再講一個嘅特別交通消息啦，同大家講下淺水灣道塌樹近影灣園商場一段。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非常擠塞，往赤柱方向龍尾香島道近鄉村俱樂部，往黃竹坑方向龍尾中坎角道。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之前都提過關於八達通第三期嘅消費券啦。尋日即係16號咧就可以拎嘅咯，最快咁啊！如果登記咗用八達通拎消費券啦，而且又喺8月1號咧就攞到第 一期嘅消費券嘅市民咧，喺11月30日前用曬兩期，即係4000元消費券咧，就可以拎到第三期1000元嘅消費券啦。對成個嘅零售市道嗰個幫助有幾大咧？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安怡，早晨。 系早晨， 早晨谢太，头先讲到第三期消费券，你哋自己评估对于个市道嗰个刺激帮到几多咧？又 嗱，其实我哋睇翻咧第一期同第二期，其实第二期见到嗰个状态咧已经冇第一期咁热切啦。咁如果我哋睇翻零售数据咧，譬如八月同十月啦，八月嗰阵时咧我哋系升咗11.9%，咁而十月份咧就12%，咁两期都相若嘅。咁所以你话拉匀嗰个成个月去睇咧，又唔系话真系差好远。咁但系咧嗰个即系嗰个爆炸力咧，我哋见到八月一号嘅时候咧个爆炸力就好强劲啦。咁但系去到十月一号第二期发放嘅时候咧，咁都已经见到市民咧都冷静咗好多。咁好啦，咁今次那个消费券嗰个额咧，其实得1000元啦，即系都冇第一期同第二期咁多啦。咁而且加上已经系第三次发放，咁所以我哋预期咧，其实那个即系嗰个刺激啊提振作用咧，相对都应该比起一期二期更加弱咯。 嗯，会不会就是按照幅度可能真的得回一半的那个提振作用？ 咁又好难讲嘅，即係要视乎返个情况，因为嚟緊呢始终都系一个消费旺季啦，叫做咁就系圣诞节。咁但係呢而家其实我哋业界呢见到嗰个市面嘅情况呢都系一半半。嚟緊呢个星期再睇下再观察嗰个情况系点。亦都有可能即係你话啊会唔会就系等緊呢1000元出嚟呢咁但係呢大家唔好忘记呢1000元呢只系八达通。咁虽然八达通都系我哋即係呢个消费券嘅计划里面一个最大嘅payment gateway 嗰个类别啦。咁但係呢始终你其他嗰啲payment gateway 其实已经发放晒㗎啦。咁所以系即係呢个情况究竟有几帮得到呢，咁呢个真係要睇下嚟緊呢个星期嗰个状态係点囉。 你哋睇到剛才话评估都要再观望啦，同埋即係八达通嚟讲，一般即係过往啦，喺零售市道方面呢，就算係有消费券，系咪都係喺固定某几类嘅即係铺头，譬如超市呀嗰类多啲嘅呢，咁你哋观察到会唔会喺第三期都会出现类似嘅情况？ 当然会啦，即係我諗八达通大家都知道好多方面都好广泛使用嘅，包括埋交通啊、飲食啊咁样。咁其实呢个饼究竟分到几多落去零售呢？咁过去嚟讲呢，我相信都唔係话算係话真係绝对好多咁样。咁大家都係分开唔同行业去即係得益㗎啦，喺呢件事上面。咁所以即係嚟緊我諗真係有待再观察啦，我觉得係始终是有一个的担忧在这里的，就是究竟现在见得到那个情况真的即叫做我们零售旺季，但是那个市况还是很淡静咯。其实 你们观察到是怎样呢，就是那个淡静的情况，或者你们有没有因应节日或消费券都尤其是第三期这个八达通的消费券都有一些铺头是特别再做一些优惠呢？有见到 我想其实由第一期开始我们已经不断做优惠的了。嗯、而即是来紧这段时间圣诞旺季，传统来讲我们即是各行各业一样都是希望可以吸引到多些顾客来到他自己的店铺去消费啦。所以其实即是这个优惠各方面呢，其实我们都是不断做緊㗎喇，已經係。 我想知呢，即係你哋有冇喺睇到啲數據啦，或者睇到啲鋪頭啦，因為通常消費券除咗用嗰個面額之後，可能有啲人會使得啲，從而再帶動多啲成個即係提振作用啦，經濟嘅效用啦咁樣㗎嘛。有冇睇到喺過去嗰兩期嘅消費券嗰度呢，即係所謂使消費券再使得咗嘅情況啊，或者喺成個零售市道嗰、那個喺頭先我講呢個情況嗰、那個出現係有幾多呢？你自己睇到。 其实呢讲返如果头嗰两期呢，我哋见到个现象呢，就係、是、譬如第一期八月嘅时候，咁嗰、那个升幅最强劲呢就係喺眼镜啦，同埋喺鞋类嗰方面。咁呢两个增长呢其实都去到超过60%嘅。咁而喺第二期发放呢，那个 十月嘅時候咧，咁就聚咗去電子產品嗰邊啦，即係電器及其他未分類嘅耐用品嗰度咧，咁嗰、那個升幅咧都有超過半成50% 嘅。咁、所以依個咁樣嘅狀態咧，而其他嘅類別其實都見到嗰個升幅只係一般般嘅啫。咁、而所以我哋見得到消費券其實係佢係咩件咩事咧？佢就係、始終都係要有個誘因先嘅，即係喺嗰個類別裏面佢有個原因。譬如話八月份嘅時候，咁就因為九月開學，咁所以嗰啲類別喺傳統嚟講咧，八月份都係佢哋嘅銷售高峰，準備開學。咁而而家咧另外電子產品咧就係、因為某電子產品嘅推出啦，咁而嗰、那個帶動力咧，由九月份已經開始噶啦，甚至去到十月份有消費券咧，就真係一個助燃劑咁樣樣。咁所以咧，我會形容咧，其實本身嗰個行嗰、那個類別要有個誘因先，再加上呢個消費券係一個助燃劑，以致咧佢就有個爆發，有個增長嘅爆發力喺度。咁但係其實如果單睇消費券嚟講咧，你話係咪真係能夠係成個零售行業都是一個好好的助燃劑呢？我見到的情況就未必了。 OK， 好啊，唔該曬謝安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謝安怡咧就係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執委會主席嚟噶，咁啊，因為咧因應到第三期八達通，如果攞消費券嘅一啲人士咧，就會喺尋日開始可以攞到第三期，即係最後一期1000蚊嘅消費券。咁頭先都了解到啦，啊，究竟對於即係成個市道嗰個影響有幾大咧？咁佢頭先阿謝安怡都提到話，即係雖然就嚟節日啦，但係成個市道咧暫時整體嚟講都係相對淡靜一啲嘅。你又点睇？会唔会你都系攞第三期消费券呢1000蚊嘅朋友咧？会唔会即系谂住使喺边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Omicron 咁就系属于首宗进入社区嘅个案，亦都将会系本港累计第10名嘅病人。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指出 ，Omicron 嘅传播速度快，形容今次嘅个案好危险，建议通关先要观察，因为尚待14日之后先至会知道病毒有冇扩散。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為了挽留人手，醫管局計劃在明年下半年起向醫管局員工提供免擔保首期低息置業貸款。申請人需要服務滿3年，貸款額相當於36至48個月的基本薪金，上限是600萬元，利息計劃是1%，啟動資金大約是78億元。醫管局主席范鸿龄表示，人員流失情況惡化，截至今年11月，醫生流失率是6.2%，護士流失率就升到7.7%，其中醫生流失率較8月嘅時候增加大約25%，情況令人憂慮。措施挽留人手仲包括改善晉升階梯同成立醫院管理局學院等，同時亦都會再開設200個副顧問護師同40個顧問護師職位，預料由下個財政年度開始籌備。《東方日報》報導。 经济日报报道，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指出，医护流失最根本问题是工作量多、薪酬低。他说，现时医管局中层和管理层的比例越来越高，令到前线员工人手更显不足，预料新措施只属于小修小补。护士协会主席袁志敏就认为，对于贷款置业计划能够挽留人才有保留，认为置业成本涉款几百万，需要考虑当中风险。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亦都对于新措施成效有保留。他说每人都有各自的生涯规划，难保证可以留任医管局20年，而且亦都未知道离职时贷款怎样处理。经济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香港女泳手何之培在亚联游出战游泳短池世锦赛，他在香港时间昨日晚上在200米自由泳决赛以1分50秒31冲线，成为香港第一个世界冠军泳手，并且打破瑞典名将施祖堂保持的旧世界纪录，成为香港第一个世界纪录保持者，再写下历史。成报报道。 信报报道，继本月3号之后，港府昨日再度在本地16份中英文报章刊登全版、头版或者是内页广告。这次广告和月初的时候一模一样，以为港为己投一票为口号。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时指出，今次刊登广告的开支大约是340万元，同上次相同。政府将会在投票日再向全港数百万选民发放手机短信，提醒他们投票。信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自从安心出行扩展到所有食肆强制使用之后，不少食肆升级为 D 类，每台最多可以坐12个人。下星期二的冬至已经涌现订台潮， 有食肆老闆表示，行業出現高薪挖角潮，人工已經從低谷反彈近五成。資深廚師月薪高見30,000元，洗碗清潔員工月入15,000元，大有人在。但從業員經歷疫情嚴峻時的停業令之後，對行業信心大失，已經改行，亦都缺乏新血填補，人手問題雪上加霜。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社評說，銅鑼灣世貿中心前日發生三級火，大廈因為有五層樓正在裝修而關閉消防裝置。社評說，這次火災提醒商廈在裝修期更加應該加強防火措施，消除隱患，掉以輕心，疏忽防範是對公眾安全不負責。政府要加強商廈裝修期的消防監管，包括要求增設消防裝備，加強防火巡查，以策安全。文匯報社評。 商報的視頻，立法會換屆選舉嚟緊星期日舉行，各候選人正全力拉票。視頻話，今次選舉是在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全面準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下展開的，是香港走出泛政治化泥沼、建立良性政治生態的關鍵一步。選民應該珍惜民主權利，踴躍投票，選出愛國愛港、德才兼備的議員。商報的視頻， 成報的社論就說，繼續在全球蔓延的 Omicron 變異病毒株被普遍視為傳播力強但是殺傷力較低的病毒，不過在英國已經開始錄得涉及 Omicron 的死亡個案，顯示出這種病毒並非不能讓感染者死亡。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提前為所有成年人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面對著不斷變異的新冠病毒，應該是時刻警惕，不能輕視任何風險。成報社論， 星島日報社論，美國聯儲局今年最後一次會議擺出要同通脹決戰的姿態，不但加快減買債退場步伐，而且暗示明年後年都會加息三次。社論指，美國經濟明年將會失去聯儲局放水和美國總統拜登派錢等支持力，美股如果不能夠保持強勢，屆時不但面對通脹，還要設法救經濟，以免陷入滯脹的困境。星島日報社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港岛区嘅浅水湾道。咁由于浅水湾道有塌树啦，浅水湾道近影湾园商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非常之挤塞噶。咁去赤柱方向啦，龙尾就喺香岛道近住乡村区落步。咁而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喺中坎角道。咁由于啲车咧改行晒大潭道啦，咁所以而家咧大潭道咧都系挤塞，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龙尾就在浪琴园噶，咁再重复多次啦。由于浅水湾道有塌树，浅水湾道近住影湾园商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非常之挤塞。咁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在香岛道近住乡村区落步；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在中坎角道。咁啲车改行晒大潭道啦，咁所以而家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琴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喺新界区新田公路咧，由于有反车，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心路回旋处，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米布龙对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心路回旋处，由于有反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布龙对出。喺港岛区，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口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一段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在新界啦，十八乡路回旋处去元朗方向，较早前都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十八乡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丁九桥出返九龙由于车多，影响到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的九龙出口。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就在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御龙山。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市超域道噶，咁再讲多次，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市超域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儿何思培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二百米自由泳，勇夺金牌，再为香港泳坛写下佳绩。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再听收音机播歌。 最近呢两年我就不停发掘香港唔同嘅山径。 旅游乐园，榴莲。 我沿住大潭水塘嘅紫罗兰山径，一路闻住附近好香嘅树木香气，晒住温暖嘅太阳，真系好似去咗欧洲咁噶。其实靓景依然冇变，而家咧我就继续欣赏同埋感受，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我哋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嘅愿景，你嘅一票可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安居乐业嘅地方。十二月十九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两日，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2021年12月17日，医管局推出低息置业贷款计划挽留人手。 本港与新加坡联合行动拘捕十人，涉嫌唱高散货、跨境做事。 初步确诊货机机师已带 Omicron， 曾短暂进入社区。 何思培世界短池锦标赛二百米自由泳夺冠，破世界纪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学校有学生退学的情况，有人形容为即是退学潮，有些都讲到的原因可能和移民的情况多了直接有关系的。见到在铜锣湾的直资名校圣保禄学校都是说打算下个学年是加学费，就是说可能是和这个的学生人数减少有关系。有报道形容这个的加学费的情况是罕有。见到校方回复传媒的时候都提到说，随着近日大量一些香港家庭咧移居海外嘅，咁就话呢间学校嘅学生咧选择喺毕业之前离校嘅人数咧确实上升咗唔少嘅，咁所以就话啦，即系只能够考虑喺嚟紧下个学年咧就系要加学费。对于移民嘅情况、学生嘅退学情况嘅影响啦，啲直资学校成个财政压力嘅情况又会点样连带受到影响咧？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去倾下，有直资学校议会主席陈迪安，早晨。 Hey，hello。 早晨，陈迪安，讲下先。而家我想知多唔多直资学校打算嚟紧喺即系下学年或者短期都要加学费，而个原因系因为即系移民潮之下学生系少咗，多唔多系咁样嘅？ 我谂咧每年咧我哋都会有一个 的學費調整的申請的時間的。那呢通常都在每年的四月份的時間去申請下一個學年學費調整。那呢暫時呢就未聽到有其他學校呢說有這樣的打算，或者大家都因為我們都沒有做一個統計的，那所以呢就可能都是個別學校會自己跟家長溝通的時候會知道會有這個的學費調整的情況，但暫時就未聽到其他會說我有很多都因為說好像說退學潮啊或者什麼情況底下交學費住的。 嗯，但今年說即是看到學校申請交學費無論幅度上面或者申請交學費的學校的數量上面有沒有都特別多到呢？ 我諗如果睇翻啱啱2021-22學年，即係今個學年啦，咁都睇翻咧，其實整體嗰個交學費好似冇記錯都係大概係十零間嘅學校啦，跟住就整體嗰個平均嘅交費都係啱啱3%+到咯。 嗯，我想知啊，即係今次有學校就話即係原因之一啦，可能都係一啲學生即係移民啦，咁啊少咗學生啦，所以要加學費啦。咁呢一種方式嘅流失學生係咪可以透過譬如插班或者招收其他嚟自其他學校嘅學生去填補翻佢哋流失咗嗰啲學生嘅位咧？其實可唔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定係有其他方法會諗嘅咧都？ 我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可以一个插班生嘅形式，可能都可能填补翻个空缺啊，或者咁样咪嗰个政府嘅资源俾学校亦就唔会减少啦。咁可能学校就未必需要交学费。咁我相信咧，大部分嘅学校咧，佢哋都系做紧咧就欢迎插班生呢一个做法嘅。咁但系咧，系咪真系完全第一啦可以填补到即系离开个学生嘅学位咧？我自己听得到咧，有好多嘅唔同学校都分享，其实走嘅学生系多。过我哋可以贴补翻嘅学生嘅数量嘅，吓呢个都会有情况。同埋我谂大家都理解咧，都系学生喺香港嘅人数或者喺嗰个级别嘅人数，可能都系唔会系不变嘅，系只系减少嘅啫。咁如果我哋做插班生，其实都系一个音乐椅效应嚟嘅。 嗯，但喺名校唔会应该吸引力会大啲咩？ 相對有機會嘅，咁但係就都特別喺中學啦，大家都要考慮幾個點。譬如嚟講啊，中學生咁可能去到無論係中二、中三或者去到高中嘅時間度，佢已經可能有咗自己嘅朋友圈啦，可能自己嗰個同學仔都未必太大嘅意願去轉校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嗰個每間學校都有自己教學嘅模式啊，或者上堂嘅方式。咁究竟同學仔會唔會都會？真係願意去一間新學校嘗試呢？嗱，呢個另外一點。所以一點呢就有機會都係去到如果高中學生譬如中三升中四啊，或者中四升中五嘅時間呢，咁因為佢已經開展咗嗰個嘅新高中課程，咁呢有一個技術上呢係未必學生容易轉嘅。譬如好似咁講佢嘅選修科，因為大家知道我哋而家讀嘅即係DSE 考試啦、文憑試啦，係修讀兩個至三個，甚至有啲學生有四個嘅選修科。咁要睇翻嗰個配搭係咪新學校係真係可以提供到佢而家自己喺舊學校修讀嗰啲科嘅配搭組合咧？呢、這個亦都會影響咗嗰個學生啊，或者家長是否可以幫學生轉校咯。 嗯，嗱，陳迪安，因為都想你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即係學生少咗，除咗學校收嘅學費少咗咧，其實喺政府得到嘅資助額咧都會係少咗嘅。我想你即係解釋一下點解咧，同埋如果真係直資學校啦，要申請加學費，係咪申請加幾多都會批嘅咧？或者係因證啲乜嘢因素係會批嘅咧？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呢、這個？ 好啊，首先咧，喺直資學校咧，我哋係收取政府資助嗰個嘅模式係咁樣嘅。第一咧，我哋係用一個學生人數嘅，或者我哋簡單咧叫學生人頭啦，我哋幾多個人頭，有幾多 head count 係去受政府資助嘅。咁而呢個資助咧，整體咧大部分佔直資學校嘅總資源嘅收入咧，係大概70%-90%不等嘅。咁即係變咗咧，有一啲嘅學校咧係基本上係極度需要咧，係政府提供足夠嘅資源。咁正如頭先講啦，我哋嘅資源政府點俾我哋咧，係計我哋收到幾多個學生嘅。即係如果我哋收學生少咗，咁我哋就會少一個份額。個嘅資助咁，咁現在咧以政府去嗰個數字嚟計啦，平均咧大概咧我當佢係75,000元到啦，一年一個學生到一年啊，就喺講緊中學生咁樣平均。咁如果一間學校佢可能大概一年收20,000元到學費，咁即係2,000元到一個月，咁大概就平均近100,000元一個學生一年嘅資源啦。有，咁就視乎學校走幾多學生啦。正如有啲學校都講啦，佢哋可能走100個，有啲走200個學生。咁大家睇到就如果100,000元一個，咁100個學生咁可能成千萬噶咯嗰度。咁就呢一個數字。 跟住之後咧就政府咧就會每一年咧，即係教育局咧就會嚟到直資學校咧做兩次嘅數人數嘅一個嘅程序。咁通常喺九月底同埋三月底去做嘅。咁就到時九月底一數數咗，譬如假設你數到你一千個學生，咁咧佢就會俾上一千個學生咧去俾半年嘅資助。跟住之後去到三月底嘅時間咧，再數一次，咁睇下有幾多學生。如果就仍然都係一千人嘅，咁佢就會俾埋一千人餘下嗰半年嘅資助咁樣咯。咁就變咗嗱，我哋過往咧喺中學咧，其實都唔係喺社會事件啦，或者疫情之後咧，我哋其實之前咧，我哋都見到好多學生都會有機會咧，喺高中嘅時間咧，我哋簡稱叫跳船啊嘛。佢哋可能會離開香港去海外讀其他唔同嘅課程啊咁。其實過往都有呢個情況。咁但係咧變咗呢一兩年嘅嗰個情況更加嚴重，咁變咗咧就可能喺學校上高咧突然間會冇咗一批學生咁樣咯。咁第二個頭先嗰個問題就係嗰、那個加學費係咪？係 啊 係 啊係啊，即係有啲咩條件嘅咧，係咪都要問家長嘅意願咧都係？ 咁其實咧，政府都有一個好嚴謹機制，基本上都行咗成十多年噶啦。咁咧個做法就係、是，如果學校需要申請交學費嘅時間咧，四月底前咧係要交一個嘅申請。那個申請咧係需要咧就提供學校咧三年嘅財政嘅數字，包括過去一年嘅一個核數報告啦，今個財政年度嗰個嘅修訂預算咧，以及咧下一個年度嗰個嘅財政預算，咁咧要交俾教育局去審批。跟住當然咧，教育局咧仲要去睇咧學校加學費嘅理據啦。譬如有啲學校可能係加學費原因係有啲嘅新嘅教育嘅點子啦，或者有嘅新嘅提供啦。譬如好似咁講小班教學啦，又或者可能喺特別某啲科中文科、英文科拆細班去教咁樣，要請多啲老師咁。又或者好似之前成日都講嘅，譬如一人一機。譬如俾呢個嘅嗰啲 iPad 啊，或者嗰啲無線嘅 device 俾啲學生上課用電子學習咁，呢啲都係原因。咁教育局咧，佢個做法其實係咁嘅，就每年大概一月度咧就會出個通告俾學校，就提醒話，如果大家需要去調整學費，你要點樣做？咁咧就每年咧就政府咧都會有一個我哋叫做限額，唔係限額，一個 threshold 啦，一個數字，一個 percentage。咁如果學校申請加學費嗰個 percentage 咧係高過呢一個嘅 threshold 咧，咁學校咧就需要做全校家長嘅諮詢嘅。所以全校咧就係受影響班級嘅全校啦。譬如假設我係加中一嘅學費，咁我要即係話加中二先啫，加中二嘅學費，咁我就要問曬所有我哋今年度嘅中一學生，因為受影響嘅係今年中一啊嘛。咁如果低過嘅話咧，即係做家長教師會嘅諮詢咯，咁樣啊。 即係如果個情況係啲家長係好反對嘅，係咪即係可以係唔俾加教育局，因為咁樣唔俾佢哋加咁樣？ 其實就教育局嗰個情況咧，就係我哋需要去通知家長啦。咁如果家長咧，就我哋都會俾啲通告家長，咁等家長可以回翻對呢一個加費嘅一啲嘅一個睇法。咁學校咧都要咧係去回應翻家長嘅睇法嘅。咁教育局亦都會收呢一堆數據去考慮嘅。咁咧就過往咧，當然啦，教育局都唔會話嗱，我理解上咧都唔會話單一係淨係一個原因係去將學校申請加費嗰個嘅申請係分單或者係撳低我哋嗰個加幅嘅，咁都要視乎翻咧嗰個嘅加費其實整個一籃子去睇，俾學校嘅財政狀況啦，譬如加費嘅原因啦，家長嗰啲嘅回應啦，諸如此類一籃子去睇。 因為理論上對於家長嚟講，個學生都已經入咗嚟讀啦，佢好難即係選擇係即係話呢一間學校要加嘅時候，佢好冇得話唔讀噶嘛，即係好大個成本，好大犧牲啊嘛，對於個學生嚟講。其實諮詢家長嗰個係想得到啲乜嘢嘅結果咧？即係對於家長嚟講，就梗係想唔好加噶啦，係咪咧？ 我谂最主要咧都系家长都系学校一个重要嘅持份者啦。咁如果学校有啲嘅新嘅发展，咁而先接受需要财政嘅资源上高嘅话咧，都希望咧让家长咧系了解，同埋都可以让佢哋都即系若俾个机会佢哋都可以有佢哋嘅想法可以同学校分享。因为其实过往咧，我喺其他学校嘅工作里面咧，如果同家长去分享呢一个加费，咁其实就视乎大家个沟通嘅方式。咁有好多回翻嚟嘅家长咧，都系表示支持或者赞成嗰个加费嘅。咁即系可能系最紧呢个说法系清晰嘅。 好啊，唔该晒陈迪安，多谢你同我哋简单讲咗直资学校嗰个嘅加学费啦，成个情况系点嘅。陈迪安就系直资学校议会主席，休息一阵。 从一个上紧堂起身自转嘅学生讲起， 融合教育系本身好多时候我哋都听到有好多问题处理，亦都唔系单单话每一班减几个学生，我唔相信咁样可以完全解决晒个问题。我都好乐意同业界朋友大家喺专业上边去讨论。 想听更多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对于融合教育嘅意见，记得留意收听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教学有心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警方咧同埋证监会咧早前就开记者会啊，就交代有一个打击叫唱高散货集团嘅拘捕行动啦。咁啊，呢一个嘅涉及一个投资骗局咧，就系非法获利咧系1.76亿元嘅。究竟咩叫做唱高散货咧？而家证监会系咪都发现都唔少有呢一类嘅骗案喺市面出现咧？详细情况请佢哋咧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有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总监汤汉辉，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大家早晨。 早晨，呢一类叫做唱高散货方式，不如同大家讲解一下系咩嚟先，简单了解一下先。 好啊，唱高散货其实一个骗局咧，系属于一个操纵市场证券市场咧一个手法之一嚟嘅。咁咧，骗徒咧就系利用咧唔同嘅方法啦，将某啲上市公司嘅股价咧人为地推高啦，然后咧就分阶段喺高价咧将啲股票抛售咧俾其他投资者。咁而呢个其实咧骗局咧主要系分三个阶段嘅。咁第一个阶段咧就系叫做推高阶段。咁其實咧，第一個階段就係簡單啲講咧，就啲犯罪集團咧就揾好多嘅叫人頭户口啊，即係話咧操控其他人户口咧，就去唔同嘅證券行咧就開户口，咁咧就專係揀一啲股票咧係低流量啦，個價錢低啦，低成交啦，或者股權高度集中等嘅股票咧而去買入嘅。咁當佢哋咧利用好多個人頭户口咧喺唔同證券行咧就推高逐步推高股價嘅時候咧，咁亦都咧開始咧就會透過啲社交媒體平台咧，就喺入邊咧就吹噓咧，就推介某隻股票咧嘅話會有好消息啊，又或者有內幕消息啊咁樣，咁有啲股票貼士推高呢個股價，喺有市咧就其他投資者買下呢個股票，咁啊進一步推高呢個股價啦，令呢班咁嘅投資者人士咧就接貨咁樣，咁當到某再推過某個高位嘅時候咧，咁呢班犯罪集團咧就係大手沽曬手頭上啲貨咧，就導致股價大跌，而令到咧投資者有損失啦。 呢一類叫唱高散貨嘅騙局咧，可能係涉及邊一啲罪行嘅？簡單講下呢個。 嗱，最主要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条嘅，咁咧就主要咧就係觸及到呢個虛假交易啦，係《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74、295条，或者係操縱證券市場罪行278、299条，同埋咧係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嘅情況咧係誘使他人咧進行證券交易啦，係《證券及期貨條例》277及298条嘅規定嚟嘅。 嗱，湯漢輝，因為咧就時間差唔多，但我轉頭都想問一下，即係究竟一般市民點樣發現呢一類騙局咧？有啲乜嘢嘅特點令我哋係注意到啊？可能呢一啲就係嗰個騙局嚟嘅，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一啲網上啊、社交嘅平台都有唔少一啲嘅即係投資嘅資訊噶嘛，大家要點樣警覺啲咧？咁轉頭翻嚟揾你再傾傾啦嘛。 好，唔该。 好，汤汉辉咧就系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总监，讲到一只叫唱高散货嘅骗局方式，你又点睇咧？会唔会留意到网上面等等咧，都有一啲类似嘅所谓投资骗局或者手法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油麻地碧街长兴大厦的强制检测行动完成，大约16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大约今早7点起，指明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50户在过程中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英国单日新增883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破纪录。政府首席医疗顾问韦帝话：，即使民众非常小心，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嘅病例都可能会以令人难以置信嘅速度增长，但疫苗加强剂会令奥密克戎引发嘅疫情比之前嘅疫情更快从高峰回落。

team 嘅同事咧，基本上每日咧係實時監察全香港股票嘅走勢啊，股價有冇異動啊，各樣嘢咁樣。咁其實我哋有一套好精密嘅軟件啦，或者一個儀器啦咁樣，咁去監察香港嘅股票嘅市場嘅咁樣。咁我哋大部分嘅案件咧，我諗係超過 90% 以上咧，都係喺我哋自己內部嘅market surveillance system 咧，係發現出嚟嘅啲可疑交易啦，譬如股價波動啊、成交波動咧，都係我哋自己揾出嚟啦。咁另外咧就有啲每公眾投訴啦，另一啲就係譬如啲券商咧就向我哋報告咁樣。咁我哋每一個報告或者每一個投訴咧，我哋會親自檢視啦，咁樣去做一個資料分析啊、搜集啦、同埋情報分析咧，去斷定咧係邊啲股票有可疑嘅交易啦。咁我哋會做深入調查嘅。 嗯，据你哋了解，而家近年啦，即系唱高散货呢啲骗局嘅数字系咪越嚟越多咧？或者有时即系作为普通一个市民咧，都见到无端端啲，譬如 WhatsApp group 咧，会无端端加咗你入去嘅，但系有一啲嘅投资嘅资讯喺度，但系又唔知咩人加入去，嗰一类系咪都要特别要提防咧？点咧？ 其實如果嗰類咧，你無端端俾人加入一啲叫做投資群組啦，或者有啲叫做網上朋友突然加你上去，跟住就開頭就虛寒問暖，跟住就叫你俾股票消息貼士你嗰啲咧，就要特別更加小心啦。因為咧，其實網絡世界咧，虛擬世界裏面咧，你唔知對方真正身份啦，同埋佢嘅意圖係乜嘢啦咁樣。咁其實我想解釋多少就係話咧，近年我哋近呢兩年咧，嗰個搶好散貨咧，就開始慢慢有一個上升趨勢嘅。咁應該係自2019年開始啦。咁但係證監會亦都係致力打擊呢個罪行。咁最主要係見到咧有啲咩普遍嘅特徵咧咁樣。咁其中一個最主要就係啲叫做投資導師啦，譬如喺網上群組啲社交平台，譬如舉例Facebook 嗰啲嘅平台啊 ，IG 啊微信啊 WhatsApp 等等咧，啲比較熱門啲社交平台咧，都會出現啲投資導師，咁聲稱咧自己咧就係開啲投資群組啦咁樣，咁話聲稱可以有啲投資貼士啦，或者內幕消息俾大家嘅。咁其中我哋見到啲典型嘅對話咧，其實你哋聽眾啦，可以參考我哋證監會嘅網頁入邊咧，我哋都喺啲執法通訊嗰度咧，已經詳細列明咧有關嘅手法啦。咁其中嗰啲投資導師咧，都係聲稱自己就係啲投資大師，係喺股票分析啊，係好多年嘅經驗咁樣，跟住咧就會有啲人咧去附和。咁呢啲人我哋發現咧，都係啲集團同黨啦，我哋叫做媒啦，咁吹嗰啲投資大師咧，以前咧就俾啲貼士好準啊，幫你賺個錢啊，咁慢慢咧逐步咧係有時啲投資者咧係取得佢哋信任啦，而去聽佢哋啲分析。咁另外一個特點就係話咧，當如果去一個投資者真係信咗呢個所謂大師咧，買某隻股票嘅時候咧，咁咧就個大師就好會相對好緊張咧，就要問翻佢攞嗰個買賣截圖啊。 嗯。 咁個 screenshot， 咁原因就係話咧，其實呢係集團之中咧，就係、是、想內部咧係對翻數，即係話譬如邊個嘅集團成員咧係可以有時邊一個投資者咧買幾多股票幾多股啦，邊個價位買咧，佢哋其實係主要對數。咁所以如果 呢個都幾明顯喎，呢、這個特點都即 係係啊係啊， 無端端問你係咪真係買到一個證係咯？ 係啊，佢通常就話聲稱就我想做記錄啫，咁下次咧可以更加幫你揀下靚位去推介諸如此類，咁其實呢啲都係大話或者係藉口嚟嘅啫咁樣。咁另一邊上，我哋其實都發現啊，呢啲咁嘅做媒嘅人士基本上咧就係都係全部都係集團成員嚟嘅啦咁樣。咁同埋最重要嘅啲，我哋發覺咧就有啲係扮啲本地啲著名嘅股評人啊，或者分析師咧，就資料撞騙嘅，咁亦都有呢啲咁嘅個案。 即係本唔係真係當時嗰個嘅股評分析師，但佢就用佢嘅身份去話自己 係用張相啦，或者用咗張相，或者聲稱係乜乜大師或者咩 Sir 咁樣嗰啲就冒認嘅身份，咁令到人哋取得人哋投資者信任咁樣咯。咁其實呢啲都係啲騙徒啲常見手法之一嚟嘅。 嗯，我見到你哋有提到咧呢個唱高散貨嘅騙局嗰啲公司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話係咪高佣金，係咪有提過呢一樣嘢？但我見有啲市場有啲意見又即係話，譬如啲世界股嗰、那個配售失敗嘅風險咧相對高一啲，有時一啲嘅券商咧都可能係有高佣金咧係正常嘅，有啲咁嘅講法。你點睇佢哋有個咁嘅意見咧？ 其實一個如果搶散貨案件咧，唔係淨睇單一嘅因素，其實係一個整體嚟講嘅。即係譬如舉例，某搶高散貨其實可能係一個 separate 分開嘅手法去做咁樣，未必一定要話係IPO 或者高佣金或者其他嘅情況。但最主要睇翻當時嗰個市場，譬如啲升勢嚟講，係有冇啲實際公司利好消息因素支持佢上升，定還是本身同一時間已經有好多社交媒體係吹噓呢個股票，而呢啲吹噓嘅所謂嘅原因就係話純粹有浪漫。 貼士啊，而冇根本係上市公司實質本身嘅業務因素或者其他利好因素支持，或者大市嘅走勢因素支持，純粹就係話咧股票好有內幕消息，或者有朋友介紹咁樣。 嗯，整體嚟講，你哋有冇啲咩評估？你哋話近年都見多咗呢個唱高散貨嘅騙局啊嘛，有冇啲咩原因喺背後咧，或者點樣去加強打擊嘅咧？喺證監方面。 OK， 兩個層面啦。第一個層面就係話近年因為互聯網啦比較普遍啦，好普遍啦，尤其社交平台媒體，我哋基本上通即係同朋友聯繫或同其他人聯繫，都係靠啲社交嗰啲軟件啊、通訊軟件啊咁樣啦。咁加埋可能 pandemic 咁，即係疫情因素，可能有啲人士會嚟屋企用多啲互聯網咁樣，咁可以被呢啲咁嘅犯罪分子透過互聯網平台咧去推介啲股票啦。咁至於證監會咧頭先所講咧係零容忍打擊呢啲集團啦咁樣。咁其實我哋已經有一個專隊咧，係打擊呢啲咁嘅唱高散貨嘅集團咁樣。咁而其實呢個集團嘅特色咧，最近咧近呢一兩年咧就開始係集團式化咁樣。咁集團式化意思係話佢哋嗰個規模比較龐大啦，甚至尋日大家都知道我哋記者會都講過係跨境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其實係一個證監會係採取成個前置式嘅策略，即係分 load approach 去主動打擊呢、這個呢啲咁嘅罪行啦。咁除咗話本聯絡本地我哋嘅執法部門啦，包括警方或者廉政公署咧，我哋都會繼續咧係同其他嘅海外嘅有關嘅部門啦，證券嘅監管者啦，或者其他嘅執法部隊咧，就根據我哋嗰個 MOU 咧，去緊密聯繫去打擊呢啲咁嘅罪行嘅。 OK， 好啊，唔該曬湯漢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湯漢輝咧就係證監會法規執行部總監，同我哋講到呢個叫做唱高散貨嘅一個嘅騙局，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即係唔好俾呢啲嘅騙案咧落呢啲咁嘅陷阱啦。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製作張鳳平。 横滨中华街，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韩清安的历史研究专著。这本书讲述从1894年到1972年在日本横滨的华人社区的故事。我一向认为日本是一个强调单一民族的社会，但是这本书就表明不可以轻视移民对日本社会造成的作用。 从亚洲大陆移民到日本岛的古代归化人，在不同时期都有各种人口迁移到日本岛上面生活。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的社会管治日益严密，到了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就只准许中国商船停泊在长崎港，并且在港口设唐人屋夫。自当时起，华人在日本渐渐被限制管理起来。不过当时的在日华人大多数都是富裕的商人，被尊称为阿茶先生，在当地亦都过住不错的生活。 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却提到横滨完全不同的起点。一来横滨的华人是随着1859年列强强行与日本通商，在治外法权与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之下进入日本，不少习惯与西方人打交道的华人在当地作为日本人与西方列强的中介而非常活跃。但华人在日本吃得开的局面却因为1894年甲午战争的出现而彻底打破。当地的华人失去了国家的保护，只能依靠广东商人建立的中华会馆维持管理。可想而知，这群在亚洲两大力量和西方列强的夹缝之间本来如鱼得水的华籍商人，在国际形势大变之下，即成为进退两难，连安身立命都成问题。这本书开展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值得一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横滨中华街：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作者韩清安，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成日讲巴黎协定啦，2015年咧12月通过嘅，系一个多边协议啦。咁其中有一个最主要嘅目标咧，就系话将全球平均气温嘅升幅咧控制喺工业化前水平 低过两度之内，咁啊努力咧系将个气温升幅咧限制喺即系1.5度之内啦摄氏。咁呢个巴黎协定咧都系适用喺香港嘅。咁啊见到有组织咧都发表报告啦，喺香港方面要根据呢个巴黎气候协议做嗰个嘅目标嗰、那个表现系点咧？咁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有低碳想创方联合创办人及行政总裁庄陈游，早晨。 系你好， 早晨庄陈友，讲下你哋点睇而家香港嗰个嘅表现啊？喺实现呢一个嘅巴黎气候协议嗰个目标嘅表现方面。 好啊，多谢你。其实低碳想创办咧最近咧亦都派咗代表团咧去出席喺格拉斯哥举行嘅联合国气候大会嘅。 嗯。 咁我哋琴日咧系发表咗一份咧系关于我哋叫做巴黎观察气候行动报告。咁我哋第三年發表㗎喇，我哋就係量度下呢香港嗰個表現呢係合唔合乎巴黎協議嗰個嘅目標嘅。咁我哋發現呢就係、是、香港呢首先好嘅地方呢就係、是、香港政府已經係定咗2050年呢係碳中和，呢個係合乎世界嘅潮流同埋標準嘅。但係不足嘅地方呢就係、是、香港政府呢喺嗰個 roadmap 喺嗰個路線圖上面呢係太過保守。咁2030年呢嗰、那個減碳係不足。咁根據聯合國嘅氣候變化嘅科學家建議呢，就2030年呢應該係減碳45%嘅，相對於2025。咁而香港只不過係減兩三成，咁就太少啦。咁而我哋認為呢，我哋計過呢，認為政府呢就應該喺2030年呢減到60%咁多，咁先至有機會呢係達至到2050年嘅碳中和嘅，系啦。 嗯，呢、這个系咪就系正正我见你哋今次叫第三份嘅香港气候成绩表啦。咁评分就系、是有关于个香港气候方面咧，就系评分系 C 减嘅，比起第二份嚟讲咧 ，C 级再低啲，系咪就系呢一个原因咧？即系定咗嗰个蓝图喺度，但系个目标仍然系未到你哋预想咁。 系啦，定咗个目标，但系个蓝图咧系未够呢个嘅进取嘅。 嗯， 咁香港嘅有好多嘅地方咧係比較慢嘅，咁舉一啲例啦，譬如再生能源，其實我哋一直認為香港咧係有再生能源嘅潛力嘅，即係譬如關於太陽電啦、太陽能電啦，同埋風電啦，但係政府咧到咗而家咧都未有大力投資嘅動作喺度。咁雖然有個上網電價嘅計劃啦，但係譬如講咗好耐，譬如喺水塘水面嘅呢個太陽能嘅發電系統啊。其實如果用1/10嘅水塘面積，已經可以供應1% 嘅電啦。 佢哋有做緊噶嘛？而家呢啲不過仲細啲。 唔 係 啊，佢哋做緊一個實驗咧，就實驗咗1、2、3、4年，但係都係用一個好細規模，譬如可能10kW 啊咁樣嘅電，咁咧就一直都唔肯擴展，係啦。咁另外咧就關於風力嗰個研究咧。亦都係其實我哋喺海岸線嗰度咧做咗研究都有差唔多10年㗎啦，但到而家咧都未正式係投產啊咁樣，咁所以我哋一直以仲有香港好多嘅公共地方咧，其實都可以應用咧嚟到做太陽能嘅發電，咁政府咧一直都冇考慮到喺啲基建上面啊等等咧係去做，咁我舉一個例咧，點解我哋嘅專家因為其實咧，比分唔係我哋組織俾嘅，係我哋啲顧問，咁佢哋咧就係認為咧係香港可以做得好啲咁樣咯。 嗯，見到其實政府之前都承諾話，2035年可以將呢個嘅可再生能源佔城市嘅能源組合比例咧提高到咧係7.5%啦，至10%嘅。呢一個嘅目標係咪都算係回應咗喺可再生能源方面，佢哋都想再做多啲咧？ 其實而家好多嘅城市咧，係講緊去到譬如甚至2050年係完全咧係用再生能能源嘅，已經有噶啦。咁有我哋側邊有啲城市咧，已經係以20%啊等等嚟做目標嘅。咁至於相對嚟講，香港係慢嘅。咁如果要我哋認為咧係善用所有我哋嘅空間啊、資源啊。其實再生能源個價錢而家亦都好平咗好多，咁所以咧就我哋係有望咧係更加多嘅再生能源可以使用嘅，加埋可能同廣東省嘅合作啊等等呢啲嘅措施咧，一並嚟講咧，我哋相信其實政府係 有理由咧，係定一個更高嘅目標嘅。係， 嗯，講到氣候啦，講到要回應到巴黎協定嗰個嘅目標啦，可再生能源係好相關嘅。另外一樣咧，就係温室氣體排放方面啦。香港呢一方面嗰個嘅目標做唔做到，或者預期可唔可以即係大家一齊協助到達到巴黎協定嗰個嘅目標咧？而家做成點咧？又？ 如果是那個2050年碳中和這個目標呢，是合理的，是值得讚賞的，但是2030年那個中途的目標呢就太過保守了。那現在他們只是以前定過的目標呢是減碳20-30%， 但是應該要至少減到45%，就是這個聯合國科學家的建議，我們來說呢更加會要求呢是減到60%的。咁所以聯合國嘅氣候變化嘅專家話咧，未來呢十年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時段。如果你今個時段唔做嘢咧，其實日後咧好難再減嘅，係啦。咁因為碳排放排咗就係喺出面噶啦嘛， 但 係喺大氣噶啦嘛。 喺香港嘅層面嚟講，具體要做到你頭先講嗰啲目標個難度，又係遇到啲咩咧？會 我估。我哋嚟講咧，就認為難度就係政府嘅決心嘅啫。我哋有足夠嘅資源同埋知識啊，咁所以決心係最難令到政府覺得呢樣嘢咧係最高嘅優先次序。咁我哋希望咧，我哋今次呢個報告啦，加埋我哋去完呢個格拉斯哥呢個氣候高峰會啦。就算中國喺高峰會上面嘅承諾咧都好大啦，咁我哋覺得咧係香港政府責無旁貸嘅，作為一個咁富裕嘅城市咧，我哋係有責任咧係作行先過第二啲城市好多嘅，係啦。 低排放交通方面咧，呢個係咪對於香港嗰個嘅表現，你哋都唔係太滿意呢方面？ 係啊，其實佢而家嘅定嘅目標咧，就係希望喺2035年咧係再冇呢個 fossil fuel 嘅車咁樣啦。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目標嚟嘅，但係係咪可以再早啲咧？啊，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報告裏邊所提嘅每樣嘢，我哋都認為政府係可以行快一啲，增高一啲。今次嘅立法會嘅選舉咧，除咗政府之外咧，其實冇乜嘢候選人咧係提及呢個氣候變化呢個議題嘅。咁呢個亦都係令到我哋覺得失望嚇。即係其實我哋前幾日咧發表咗一份嘅立場書咧，就要求咧呢個立法會嘅候選人咧回應呢個氣候變化嘅挑戰嘅。咁我希望佢哋能夠注意啦，咁樣。 Okay. 整體嚟講，今次你哋呢一個嘅第三份嘅巴黎氣候監察香港氣候行動年度報告出咗啦，會唔會都直接將你哋嘅意見或者將個報告交俾政府定點樣？ 一定會，一定會， 即係下一步就係做呢一樣嘢啦，都會。 係啦，冇錯， 係。OK， 好啊，唔該曬莊晨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莊晨友咧就係低碳想創方聯合創辦人以及係行政總裁，咁啊講到佢哋有一個嘅報告咧，就係因應住呢個嘅巴黎氣候協議嘅目標，咁睇下香港成個表現啦。頭先你都提到有幾方面都唔係太滿意嘅，包括可再生能源方面啊，一啲低排放交通啦，温室氣體排放方面咧，都覺得香港嘅表現咧係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咁啊呢个就系佢哋嘅一个嘅报告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 手下留情，星期一至五晚同大家想当年。 旅游乐园星期六晏昼就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喂，两位勤留年，大家都系一台大家庭，不如一齐玩下啦。 梗系好啦，阿星。12月17日星期五下昼3点， 我哋两班主持就会请埋歌手兼 M 黄建文、 MC 张天赋、黄淑曼喺公展会同听众玩游戏、送奖品同唱圣诞歌。 哇，呢个咪就系 香港电台、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合办手下城旅游公展乐游。